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出京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 哦，思萌今天又来代班了，是吗？ 为什么今天感觉咱们俩像两个迎宾似的啊？就站门口，还欢迎光临。 这两天我们陆续都像那个开业酬宾一样。 对，我怎么记得应该我的范儿不是这样的哈？ 对， 里边请您呢。啊，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啊！欢迎你们。就是刚才先感受一下我们在现场活动的这个状况啊。 哦， 虽然我们俩不会真的站在门口哈，这么去、这个、 欢迎光临里边请。 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会让别人误解会是其他的现场。对啊， 啤酒烧烤了解一下。 好，这里是2018年7月5号星期四的傍晚黄昏下班路上，欢迎你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接下来其实会有两个小时的时间，继续把好音乐送给每一位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哈。 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场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就是感觉， 踩着棉花，是吧？ 对，就腾云驾雾了。 哎，天热嘛，今天是闷热，气压可能相对比较低一些。然后下午有一阵儿是阴云密布，但是好像。我是没有，反正我们那会儿正在开会，我也没有看到下雨啊。 所以我今天觉得说你 Goodbye Work 这首歌曲特别的贴合。 你说对了。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所以用一首歌来介绍一下这两天，我觉得天气情况应该就是这样子的了哈。 夏天的天气有的时候就像女人的脸一样，阴晴不定。 管它几时多云或阵雨，我只想要和你一起。哇哦哇哦，就是你让我着迷。Yeah, yeah, 一旦爱上了就会上瘾，忘记你仿佛是要我的命。如果可以算个命，也改改运。不要做你的乖猫咪，你说想动，我绝不敢往西方去。你好比凯撒大帝，我只能做你奴隶。坏脾气就像春天坏天气。Oh baby， 管他晴是多云或阵雨。星座血型或算命，只要我可以全就买，你会发现，你会改变，你会做我天命真理。沙那那那那那那，哦哦，或许有那一天，我们情况会有改变。 去做你努力。坏脾气就像沉淀坏天气。 Oh baby， 管他晴时多阴谋阵雨，管他星座写信或算命，只要我可以成就满，你会发现你会改变，你会做我天命真理。 每天二十四小时的守候，想逗你开心，逆来顺受我让你在意雨晴也可以，只要我可以和你一起。 管他晴时多云偶阵雨，沙啦啦啦啦，管他晴时多云浪阵雨，我只想要和你一起。管他晴时多云浪阵雨，管他星座写信或算命，只要我可以成就满，你会发现你会改变，你会做我天命真理。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晴时多云偶阵雨，就是一首会表达现在天气情况的歌， 所以说这首歌曲也可以代表你的心情。 哎，晴时多云，待会儿不定什么时候就临头一阵这个一阵惊雷，然后一场大雨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嘿，你们好，我是谁？为什么你们会把我又猜成另外一个人？ 我想偷笑一下，因为我们一开场的时候你不是让我来哈喽大家好，所以思萌今天又来代班了。今天真的有很多朋友听成你是思萌了。 对，其实我是谁？ 你开心吗？ 没有，我现在在恍惚我到底是谁。 我是谁？我在哪？ 对， 我们就假装是五分钟你是思萌好不好？你收一下广告费。 我为什么要假装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假装一个比我年纪小那么多的人？ 对，你应该很开心啊。 对对对， 因为就有很多朋友听到你的声音，或者说昨天你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还有点感伤吗？现在可以 并没有我没有感伤，我特别的开心。就是因为声音这件事情是可以不像脸一样就是老得那么快的，对不对？它可以相对来说在某一个时间层面上保留一份天真 啊。有， 哎，怎么想到一首歌？ 什么 什么香水有毒是吧？ 你又暴露年龄了。 没有没有啊，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在娱乐最王牌里面找一下自己的青春。所以我们其实偶尔也会有一些很青春洋溢的歌。刚才那首歌如果我不说，你会相信它是十年以前的歌吗？ 不太能听得出来，因为他们 R&B 的曲风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合现在的。 我至少觉得说每一次和大家见面的时候呢，我总觉得好像我一直保留着那一份真，哈哈，就是如我们十年前五年以前见面的时候一样。 哦， 虽然岁月改变了我的容颜，但是改变不了我的心。啊，纯真的心。 时间是一把什么刀 啊？一定什么刀啊？什么看不见的刀啊。好，我们来说的是我们的活动啊。这次又有机会和大家见面了，就是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特别联手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策划了王牌嘉年华伴梦想逐鹿主题活动。 我们在现场呢也会特别邀请30名 VIP 听众和大家一起来看球赛，喝啤酒，享受音乐和体育带来的无限欢乐。 具体的详情稍后我们会再详细的说如何来去加入到我们的活动当中。这两天其实陆续有朋友来报名了哈。加油，因为明天晚上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活动了。 对，当然我们在说这次活动甄选的过程当中友情提示啊，各位朋友，就是我们这次的现场呢可能会请求各位朋友去的时候提前到场，因为停车位可能会有点紧张。 对，找就附近找地儿停一下。另外本节目奖品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7月6号到8号在老国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百余乐器及生活精选品牌一网打尽，听现场玩音乐选好货就在 Music and Live Show。票很多。 天空下起雨了，太阳老先生又在独处呀，留下一大片棉花糖，棉花糖它融化，它融化，最后一些希望用卫生纸留 起雨了，太阳老先生又再度出芽，留下一大片棉花糖，棉花糖它融化，它融化，最后一线希望用卫生纸留住今天，娃娃为他画上笑的嘴巴，把雨滴赶走吧，赶走吧。窗外正拍的晴天娃娃，没有一个乖乖的听话，围巾圈圈躲在屋檐下，将晴天娃娃画，好像有什么计划。 天气常常在变化，人呢有的时候要顺应天气的变化，自己的心呢也要有一些调剂，也就是说当天下起雨的时候，你心里要撑把伞。 是， 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如果是今天这个状况的话，我可能就把这根换了，因为你看就是我们说计划赶上变化，下午就想哎呀天儿阴了，是不是得选一些下雨的歌啊， 是是是， 于是就选到了就是小旺福的晴天娃娃，一直在唱天下雨啊这样。 这是一种期许吗？ 外面是大太阳怎么办？ 但是总觉得说小旺福唱的这首晴天娃娃会给大家带来一种晴天娃娃那种期许感， 对， 期待的感觉。 我想说的是，之前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把这首换掉，我换一首大晴天的歌。那想现在的话， 艳阳天嘛， 顺其自然。对，晴天就不能听下雨的歌了吗？ 对，仿佛心里有一阵微风吹过的小雨伴随你们。 对，谁说半夜就不能吃泡面？是不是？ 对，我昨晚 谁说彩虹不能长头上？对不对？ 对， 谁说艾柯就不可以爬墙？对不对？就可以爬树。 猴子梗又出现了吗？ 就对呀、啊，就谁也不知道说我们那天现场，艾柯又会送上什么样子的精彩的表演。 只要你不 cue 我，我觉得我那一场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按照我们今天下午开会的流程，你应该会有一些特别的 special show 这样的。 哦、 啊，对对对， 我明天决定穿 什么胸口碎大石啊，这个口吐什么。 所以就是我们请来魔术师也是一个幌子，明天我要在现场给大家来主动变一个 magic。 亮点我们就不要全都扑出去了，让大家自己先猜猜看啊！你们得先到现场来好吗？然后可以试着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稍后再来详说。我们先来推荐一下这个一个谍战剧叫《面具》，有几个老戏骨，比如说像侯勇，这个上次演完那个剧之后呢，出了好多表情包，还委屈脸什么的，还有祖峰和梅婷。 这部剧呢也将从明天开始在北京卫视上星播出。 对， 而且《面具》讲的是48年的哈尔滨。一位潜伏军统10多年的地下党员突然被唤醒的感觉。 啊，反正就是谍战剧嘛，这其实应该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反正，豆瓣上面的评分也很高啊。 今年看来一些备受期待的大戏都没有能成为全民爆款，但是大家都很期待说这部面具有没有可能成功突围成为爆款呢？ 期待一下。另外一部是，韩东君、胡冰卿和这个归亚蕾、秦汉主演的电视剧《重返20岁》。 今天开始正式在网络平台上线播出了，而且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之前拍的那部《重返20岁》的电影了，是不是？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 你是提前把明天的戏要放到今天演吗？啊？所以你明天是走这个戏路的，是不是？ 我怎么感觉我唱出那种二人转的感觉？ 啊、对，就我刚想说，就是对，还是你还是不是那种，还是那个大排档门口那种二人转，你知道吗？ 你够了。好了， 没事。 我们来推荐这部剧《重返20岁》电视剧呢，这次也将重新开拍了，而且这部剧的核心重点就是返老还童老太太的角色，同样是由归亚蕾扮演的。我们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个机会让你返老还童的话， 问题又来了。 对， 然后 你会想回到哪一个时代？ 哪个时候还是哪个时代？这是两个命题。 那哪个时候吧？ 就是一个岁数，对不对？ 对对对对。如果是你呢？ 我能想回到盘古开天辟地的时候，看一下那个时候天地混沌之形是什么样子的。 总之我觉得刚才你迟疑了。 所以就是说你对于现在生活状态还是比较满意的。 用了比较两个字应该是算是有所保留给了我一些颜面哈。好吧，先试试想想看，如果回到十七岁那一年，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我，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廿九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在一边，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 这是他的十七岁，他是刘德华。 刘德华。 如今我四十看从前，沙哑了声线，回忆我期望那掌声都依然到今天，那首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仍藏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有的时候呢就特别避免哈，或者说很刻意的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就是跟着就矫情起来了，比如说刚才其实他唱到的像忘情水啊，对，就是很可能很多的年轻的孩子都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歌，对，就甚至你提到刘德华的时候他可能是一脸淡定说哦知道知道， 也许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零零后还有九五后的各位朋友就发出来那些弹幕都是什么歌什么歌， 哎，但其实每个人的青春每个人的青春都是值得纪念的，比如说刘德华自己唱，他说哎十七岁那年然后参加了一个训练班，然后当时见到了四哥发哥啊，又提到周润发，对，就是他有自己的对于十七岁的那个记忆。 对， 我们刚才提到的问题说你最想回到的是什么时候，对吧，就应该是说哪个年纪， 对， 哪个年纪的话，如果说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穿越时空回到哪个年纪，我不用回到某一个特定的年纪，只需要回到上一次彩票开奖的时候就好。 但你知道这样子的场景，如果按照那个电影叫做《超时空同居》来的话， 对对对， 最后的那个彩票的号码会全部消失。 哇，那不行， 因为这是一个时空的悖论哈。对，但为什么我在想说我们总是那么喜欢怀念过去呢？或者我们总是想回到说，哎，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为什么没有人往后看？比如说，我就特别想看一看，当我老了，我是什么样子的？ 嗯， 对，就是老了以后那个样子，然后旁边的人是谁，然后呢，就是那个状态，其实我还真是挺想看一看。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不得不和大家推荐一个音乐方面的消息，就是赵照关照2018年的演唱会北京站，明天将在北展剧场上演了。而这场演出呢，是赵照系列演唱会的收官之作。 嗯， 现场就会说到你刚才提到的当我老了。 哎，就是这个意思，让你说这就对了。 嗯嗯，所以呢，他而且现场也会带来去年他发行的同名专辑，就叫做赵照，还有另外一首新歌叫做《声律启蒙》。 哎，对于赵照来说，我觉得其实他现在目前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或者说他应该在意的一件事情是，大家能不能知道赵照除了有这首歌之外，还有其他的歌？不要一说到赵照就想到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然后他自己可能也不开心嘛， 好难过的感觉。 对，我们再来说另外，其实有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三毛、齐豫、潘越云，回声巡回演唱会2018北京站8月17号会登陆工人体育馆。 嗯，回到1985年的时候，就是能感受到当时他们那张专辑《回声》当中的代表曲目《三点钟》，还有耳畔响起的这首歌《梦田》。 哎，32年的时光已然匆匆，歌声还在耳畔。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母田。 现在听到这样子的歌声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时空其实会在某个瞬间会有些对接的感觉。包括在这一次的演出当中呢，三毛也会以跨时空的方式现身，带来一些歌，包括梦田、一条日光大道、橄榄树这样的经典歌曲。 是因为我现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还会那种有种想热泪盈眶的感觉，因为就会想到当年就是齐豫他们演唱这首歌曲那种状态。超美。 对，有人说是上个世纪的 SHE 的即视感。你看每一年代都有自己最火热的组合、金曲等等等等哈。当年当 Michael Jackson 跳着太空步的时候，有可能他还只是一个孩子，他是火星哥 Bruno Mars。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属于他的那个时代最热情的舞曲。

换上宽松的衣服，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应该要无拘无束，背包里装一点希望，迈开轻快的脚步， Smile 让它一直挂在脸上，再也不许哭。 站幸福，这首歌来自于彭靖慧，会听着让你想到哎，托斯卡纳的阳光啊，塞纳河畔的这个哎漫步的感觉啊。 对，总之听到这首歌曲的节奏的时候，总会有种想翘脚的感觉。 对，从女生的角度是这样子的吧？ 嗯 啊。然后呢，我们其实，在听这样子的这种小调情歌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期待一下今天的旅行会把我们带到什么样子的目的地啊！而且非常值得期待的是，我们最近有很多的活动啊， 对， 包括呢也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我们先说到就是本节目奖品有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价值149元的这个叫做 Bocco 耳机啊，这7月6号到8号在老国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百余乐器及生活精选品牌一网打尽。 对，我们在现场呢可以听现场玩音乐，选好货就在 Music and Live Show。所以这一站我们去到的地方是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 对，而这个票呢大家可以这个随时通过关键词的方式来索取啊。 联络我们，找到白金 FM 阳春白水的白人节第零节，回复关键词音乐生活展就可以收到惊喜哦。 对啊，可以随时找到我们赢取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电影《我不是药神》啊，据说呢有人已经看过这个点映了哈， 对， 就是口碑还不错， 是真的是就像网上的评论那样说的，就是笑着进去，哭着出来。山中叔叔这一次表现非常赞， 那是到底是笑还是哭呢？什么表情？ 就是、又哭又笑， 啊、 而且据我所知，这部电影呢是我看过这么多电影以来3年之内没有遇到的一部这个能让我触动泪点的好片。 也有一个说法是说，这电影是15年以来唯一一部在豆瓣上面突破9分的电影。上一次出现这样的电影还是在2003年《无间道》。 对、 啊， 而且很多朋友都说这部电影是让你笑着进去哭出来，就像我刚才说的。但是到底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提前剧透了。 你可以表达一下你自己的观后感，简单说。 总而言之，这个题材你会为他捏一把汗。你就会觉得怎么过的？是因为他其中会提到的很多很关键、很有意思的东西，大家可以去买票进影院看一看。 对，你说是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的演技是怎么过关的？说到的王传君，对不对？这王传君呢，这个人我就要提一提了，因为其实我很早以前我就跟他见过面了，还是在上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其实他都是一个选秀节目啊，他和这个李易峰啊，包括井柏然，都是叫《加油好男儿》那个时候出道，对不对？ 对， 当时他是止步了20强。啊，然后李易峰和井柏然都是在偶像的路上走了很多年，可是王传君走的路就不一样了。 是， 之前他最大的流量是出现在一部电视剧当中。 对，而且但这次他的演技让很多观众都会觉得演技爆棚，因为他一出场的时候就扮演的是一位血液病的患者。 对，因为 就 我刚刚提到说他演的那个电视剧，很多人看过《爱情公寓》，里面有这个现在已经走红的曾小贤、陈赫，还有就是他演的这个《关谷神器》还会有人说我跟他长得像，我真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曾经有一段时间啊，瘦的时候 显疼吗？ 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们换一个话题。哦、我们来说王传君。 你一定要我让我仔细端详一下你的脸。 不不不， 算了算了，宽容是一种美德啊。 就我们来说王传君这次，据说这个毁容式的演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瘦骨嶙峋在里边出演。 嗯，啊，他其实还演了《罗曼蒂克消亡史》，那一次其实算是、相对来说不错的演技了。 是，嗯，但是呢，这个角色就是把他已经定型了，你知道吗？就是之前我们看过那些《关谷神奇》啊，包括我们之前看到的电视剧、电影当中他扮演的一些角色，这一次会有一个大反转，我们还值得期待一下。 而且他是梗直播哎，他去宣传这个《我不是药神》，大学生都说我们是看着《爱情公寓》长大的，他就说不不不，那个抄袭的太多了。 你会跳戏吗？ 也是很有定力，铁了心要做好演员的这种演员，嗯，遇到好的角色就会发光发热。 是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 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耶， 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 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 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 惊鸿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这是一个多美丽又遗憾的世界， 这样抱着笑着还流着泪。 我从远方赶来，赴你一面之缘， 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一次的精彩活动，你可千万别错过。最近其实陆续有些朋友在问我们说，哎，这次活动怎么才能够参与？包括昨天其实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微信的这个推送哈，大家其实也都陆续收到了我们推送。如果你还没有看到的话，你可以赶紧去我们的白杰 FM 这个历史的消息当中去看一下。 对，活动呢，也就是在本周五的晚上10点，我们将会迎来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首个四强名额的诞生。 对啊，那天的比赛啊，其实明天晚上我们将会一起观看。的这个比赛呢，应该就是法国和乌拉圭的一场比赛。哇，这是强强对话。 对，而且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北京音乐广播联手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策划了王牌嘉年华伴梦想着陆的特别活动。 对啊，这次的活动呢，真是我们还说有足球，有音乐，而且呢据说还有艾科的这个热舞。 我现在就在广播已经隔空被 Q 了，是吗？ 最重要还有这个非常非常靠谱的，就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国航为我们提供的这些精彩的奖品在现场哈。 是， 我们也会邀请这些 VIP 的听友在7月6号本周五晚上的8点半到现场啊，其实应该8点就要到场，对不对？ 对，一起和大家来看球赛，喝啤酒，享受音乐和体育带来的无限欢乐。 对，这次我们就在丽都附近啊，在将来西路，所以说我们也是一直提示啊，离得不远的上班在附近，可以下了班就过来。 那块儿不太好停车， 早点去，找一地儿停好了，走过来都行啊。微信公众号白杰 FM 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节，回复梦想两个字，你将会收到不一样的精彩。 对，这个梦想两个字，然后一定要记着加上手机号。 到白杰 FM 呢？ 对，我们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来挑选了，而且昨天呢，因为也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底下留言，我们也可能再从微信的留言当中选择一些朋友送出我们的 VIP 名额。 对，我们期待明天的现场和你们一起来玩一场点球大战。 对，现场的精彩我们就等待明天现场见了。但是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明天的球赛，就是法国和乌拉圭的比赛，到底姆巴佩还有苏亚雷斯他们两个人谁会笑到最后？19岁的小将和已经闪耀国际足坛多年的这种巨星啊，他们之间的这个对话，从上一场姆巴佩对梅西的表现来看的话，冉冉升起的新星似乎已经起到了引领世界足坛的这样的一个功效了啊！ 年轻就是力量啊！又扎心了。 为什么我听下面好像要接个什么广告是吧？ 对， 年轻就是力量是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王牌嘉年华伴梦想着陆， 耶！ 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是来自于一个非常不错的乐队，他们叫做特殊计划带来的这首歌叫做逆向飞行，很英伦范儿的这种摇滚啊，我觉得尤其是适合在路上听。 睁开双眼，就站在山峰之巅，山峰之巅，路途遥远， 想飞行，想飞行，展翅高飞，不顾后退。你想飞行，你想飞行，越过高山，万里孤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别忘了你们可以回复梦想两个字，然后呢加上你的手机号，然后这样的话还有最后的一些名额可以到明天8点钟的时候到现场来跟我们一起看球，然后一起玩。 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顺便要提示各位朋友，我们现在有关键词回复哦，回复梦想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就会收到一份惊喜。 对，是我们的入场的这个资格有可能就会收到哈，我们会打电话给你。然后呢还有一个索取这个方式呢，就是稍后我们的这个点球对决又要开始了。你可以发国航两个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过来报名， 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我们在线等候你哦。 对，这个其实今天就我们就不抛出什么问题了，就是大家只要回复国航这两个字啊，然后呢就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这个国航加这个北京地区手机号，看看稍后我们会把电话打给谁，好不好？ 我们就是在弹指一挥之间 mark 一个人是吧？ 对，然后看看稍后我们的 call in 单元今天和我们早安音乐秀选送的听友的对决最后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呢。好了，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很适合在旅途当中听到的歌。 如果说天空是一张画布，这是谁说的话呢？是 Vips 说的话。Hideaway. For example, a canvas of a billion suns, but our local hero shines them out by day, save for the winking of a Venus or Mars, even stars sometimes fade to gray, even stars hide away.Bear moon raises big

继续伴随大家的下班路，但是此时此刻我们要伴梦想着陆啊！今天我们有个特别的策划，就在此时此刻，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哎，我们刚刚说了一个活动，真是太精彩了啊！这次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也特别联手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策划了我们这次的王牌嘉年华伴梦想着陆的主题活动。 对，我们在明天现场也会特别邀请30名 VIP 听众，和大家一起来看球赛、喝啤酒，享受音乐和体育带来的无限欢乐。 哎，说到这场比赛啊，这是一场重中之重的比赛，因为马上就要见证四强名额的诞生了。2018年的这个俄罗斯的世界杯，可能之前有一些比赛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对， 但是这一场，我觉得可能说起来，两支队伍其实没有人会否认，两支队都是强队，法国和这个乌拉圭。对对对，所以我们这场比赛呢，真的是吸引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刚才有，很多的朋友都参与了我们的报名啊。 你来猜测一下，你觉得法国队赢还是乌拉圭队赢？ 这么快就要预测比分了吗？不不不，别着急，待会儿我们请一位同样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士帮我们来做这个预测，我们一起来聊聊看好吗？ 好了，联络我们请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本次王牌嘉年华伴梦想着陆特别活动，请各位记好，7月6号本周五晚上8点半，我们一起看球赛、喝啤酒，享受音乐和体育的无限欢乐。 我要飞来自菲尔送给你们。 对，现在你依然可以通过回复梦想加手机号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报名，而回复国航两个字加手机号参与稍后的 calling 单元，点球大战就在稍后。 我要飞，别伤悲，一切接近光的感觉，自由是梦想无边无际的能源。我敢飞，有梦就追，一直骄傲尊严的美，巨大的考验现在就要跨越。 听了这首来自于飞儿乐团 FR 带来的歌曲我要飞，我们要今天特别为大家隆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他就是来自于国航华北营销中心市场部宣传推广主管，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这个就厉害了啊，国航商委足球队队长田磊先生。 哎，欢迎。就是我看到你一长串的 title 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好奇的就是这个足球队的队长。 所以今天我们要叫队长啊，队长好是吧 ？Captain， 哎， 太客气了，谢谢。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欢迎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啊。刚才我们说这次我们因为是有一个联合的一个活动，就是一个伴梦想着陆的现场活动，咱们会一块去看球。 对对对。 啊，要不然咱们就先来预测一下这场球，您是怎么看的？ 好啊，我觉得法国和乌拉圭，这场比赛双方的其实进攻火力都很强。 对呀， 但是他们打半决赛肯定相对来讲，打四分之一决赛相对来讲会比较紧张，所以我预测，全场1-1吧。 连比分都给出来了， 上次我是预测的是1-0。 2-1。 你的预测 一向没准过。 我们 所以接下来这一段 不记得了，不记得了，不记得。 然后就交给二位，好不好？ 好吧，反正刚才这个田磊先生啊，田队长说了是1-1，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因为我觉得有道理的地方是说，这两支以进攻为主的球队，他们有可能在这样的重要的比赛当中，反而不会说一上来就太大开大合踢，是吧？嗯。 相对来讲，他们都会比较保守，试探性进攻一些。 好嘞，很专业的分析。待会儿我们再接着聊足球的事儿。 好， 因为接下来我们有个电话已经接通了，这是我们的听友要参与我们一个挑战。刚才我说点球大战哈，我其实说实话，我不太希望两个队点球大战。 那我们就 1-1 吧。 对，我就今天让我们改个模式吧。我们有几道题抛出去问，然后 我们还是就是遵循老的规矩，百给百块的方式。 好，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现金现在已经还是从100块开始，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但是这次好像，这个田磊来特别带了自己的小礼物给大家。 对，那不妨我们今天就把这个问问题的方式交给 Captain 田， 好 吧？ 好， 来，田队长 ，Hello， 先请我们的今天的第一位参赛选手进场 ，Hello。 老白好，艾科好，我叫马淼。昨天我刚关注的那个早安音乐秀，然后今天就被选中来这儿，说是发点球，然后特别激动。但是回答问题，我恐怕 你试试看 不太行。 试试看，哎，我那个点球我也跟你玩一轮，让我这样吧，我让你和那个田队长试试，因为他毕竟是我们这个国航商委足球队的队长，你们俩可以试一轮这个点球游戏，好不好？ 这样我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点球大战的游戏规则，就是分左中右三个方向，你们俩听口令3-2-1同时开。球如果说中同一个方向，球就被扑中了，反之就进球。 对， 懂了吗？ 好的好的，懂了。 现在先选出一位守门员和一位点球员。 你想罚球还是想守门？ 我罚球吧，因为我守门我怕被球闷到。 那田队长，你踢的是什么位置在球队里？ 还很巧，我还守过门。 好嘞， 那好 了，那我们就这么开始了。如果你能够在点球的游戏当中战胜这个田磊先生，战胜田队长的话，你将会获得一题的这个豁免权，就是说你第一题如果答错，我们可以让你继续答第二题。 哇， 好的， 好吗？ 耶， 好的。 OK， 那我们就准备了啊。 那听老白的口令好不好？老白，你喊3-2-1，给大家一个提示。 好，来准备啊。准备准备准备啊，来听我的口令，3-2-1 中 右。 哎，你喊晚了，不算啊，要一起喊，我说3-2-1就必须得一起喊了啊。好，我们再来一遍哈，3-2-1 中 右。 不是，他们俩可能是有这个网络延迟。 是 对对对，好吧，那个这样吧，我觉得那第一轮的话这球算进了。 对，进球了。 我们再来一轮啊，再来一轮啊，来再来3-2-1 左 中。 又进球了， 赢了。 就之前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游戏可能如果说镜像思维的话，守门员会有点吃亏，但是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 对，就是按照我们之前那个镜像思维的话，那田队长赢了，对不对？ 对对对。 啊，好吧，虽然没关系，点球大战当中那个田队长先负一局，但是后面我们马上要反转一下，有题要问问我们这位好朋友了。 嗯，好， 请出题。 第一道题，田队长来出吧。 巴拿马呢是首次打入这次世界杯的决赛圈，那么请问国航是否开通了北京前往巴拿马的首都巴拿马城的航线？ 是吗？ 是。 真的很了解国航， 厉害啊！ 这一看就是 啊，好，不错不错不错，第一题已经答对了啊。然后我们现在请听第二题，继续。 第二题， 继续， 请听题。 丹麦门将小舒梅切尔子承父业，在本届世界杯表现出色。那么，请问国航是否开通了北京前往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的航线？ 是吗？ 是开通了。 哟呵，你这之前是查过网站，还是上过这个我们的这个 APP 上我们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国航的 就真的是知道是吗？ 啊？ 你真的是知道这个答案，就是之前有了解过，对不对？ 之前确实没有了解过，但是我想国航应该很多航线都开通了。 哎呀呵。 那个我要事先声明一下，这绝对不是我们的托儿。 对，这个不用声明，我们从来没有过，好吗？ 对。 好了，现在已经答对两题了，我们要继续啊，接下来是第三题。 谢谢谢谢。 这题如果再答对就有一半的现金红包了，50啊，好吗？ 田队长请出 题。好的。 好。每个参加世界杯的国家，他们共同的梦想都是夺得最后的冠军。那么请问国航最新的宣传口号是否是伴梦想着陆？ 是吗？ 是。不是吗？ 是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这个音效就是答对了，现在已经三题答对了，你要选择继续还是放弃？ 这个因为我没有参加过这个活动之前 啊、哦，你没有参加过这个、哦、这个白给一百块这种问题的形式、对不对？好、 哦、 没关系、 哦、对对对， 我这么跟你说吧，三题答对了、你可以继续，但是如果你稍后第四题答错的话就一分都没有了，如果你现在如果选择放弃就五十块钱拿走。还有你要继续吗？ 没事，继续吧，继续吧。 对 啊，我们的女士永远是这么勇往直前。 来，第四题继续，田队长请发问。 好，当今足坛两大巨星梅西和 C 罗遗憾地告别了世界杯，请问国航是否开通了北京直飞阿根廷和葡萄牙的航班？ 开通了。 Sorry。 没事没事， 他今天就抱的一个思维就是国航这么厉害，国航哪儿的航线都开通了。 有 让你失望了。 也没有没有，可能是未来的计划，现在是他当中这两个地方哪个是不是的。 嗯 这个两个地方其实国航暂时都是没有直飞航线的， 就是阿根廷和葡萄牙暂时都没有、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对、所以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啊，我们这位听友他的美好的愿望是不是。 好了，杂音乐秀选派出来的这位球员，所以今天会获得我们9.9的小红包。 对，而且 好的，谢谢。 是不是我们也有一个小的奖品是特别国航带来的？ 对对对，一个充电宝。 哇、 好的，谢谢谢谢。 好的，回头我们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然后看看怎么把奖品发给你，好吗？谢谢你。 好的好的，谢谢， 拜拜 拜拜， 哎，拜拜。 好了，谢谢这位朋友。30秒钟之后，我们接入我们娱乐最王牌选送的听友。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喂，你怎么都没有？什么都看不到。 也不是了，天亮之后就很漂亮。 夏天的等待，就是最美的期待。陪你仰望月朗星稀。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们的特别节目，这次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世界杯的嘉年华，然后伴梦想着陆啊，我们有一个现场的活动，明天晚上带大家一块去看球。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这一次联合来去举办我们这次活动的好朋友，我们要特别再次介绍一下国航华北营销中心市场部宣传推广主管，也是国航商委足球队的队长田磊先生，再次欢迎， 欢迎 啊！刚才这个一系列的发问啊，不过还好，虽然点球输了，但是后面这个最后的在问题。上面呢我们又 扳回 一城， 很对不起那位听众，感觉 也没有了。 当然我们还是有小礼物送给他以资鼓励的。 这其实刚才你说到了，就是有几个地方是我刚才印象很深的，比如说北京开通了就是前往巴拿马首都，就是巴拿马城的航线。 是的是的， 哎，这其实是最近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国航是刚在4月5号开通了北京经休斯顿然后到巴拿马城的这个航线。 对哦，这是一个好消息。后来我们刚才有听说这个丹麦的航线就是也是有开通的，就是前往哥本哈根的航线。 对对对对对。 对，既然今天我们的 Captain 田来到我们的现场，而且我们这次的活动主题叫做伴梦想着陆，我们不妨问一下听众朋友们，就是在我们进行一大段对话之前，问问大家，如果说有一个心仪的路线让你去选择，或者说心仪的地点，你想去哪里旅行？ 就是一个目的地，对不对？ 对。 好，大家可以说一说，待会儿我们看看有没有开通，好不好？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听友的是不是已经在线上了？我们赶紧先接通他的电话。Hello，Hello， 嗨 ，Hello，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怎么称呼啊？ 啊，我姓唐，你叫我也是开不进唐。 你也是队长啊？ 也是队长，我也踢球。 你也踢球 啊？ 踢 的啊？我看到你的名字上面写的是没有名字。 你喜欢的是什么位置？或者你一般踢什么位置？ 左前。 左前啊，前卫是吧？ 左前卫，对 啊。那你赞同刚才我们田队长说的这个概念，就是法国乌拉圭就是前面会打平1-1，你赞成吗？ 不赞成， 不赞成。那你觉得应该是几比几？ 我觉得他们应该踢球应该不会那么保守，因为两个队的风格，我希望他们还是会 相对激进一点了。我 觉得 OK， 你是觉得有大比分出现是吧？ 可能会有点悬殊吧。我觉得一旦打崩了以后， 哎，他就有自己的这个观点啊。没事儿，我们现在让这个田队长来抛一个题给他啊。 这是来治病的吗？ 突然就聊到题上面了哈。 对， 这样吧，你答对这道题啊，这道题如果答对了，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有一个奖品送给你，好吧？ 对， 哎，答对题是我们的这个充电宝就可以送 给 你 了。 如果你点球大战也能够战胜田队长的话，我们就把今天的奖金送给他， 好 不好？ 谢谢老白。 来，我们先来问题。 好，那么题目是：国航官方的 APP 是否具有自助值机、自助改签、自助选择增值服务的功能？ 有。 我觉得这个题好简单啊，好吧，太简单了。那怎么样？我们现在要再问一道题吗？ 再问一道题吗？就是现田队长脑海当中有没有就关于这个世界杯联合我们球员的一些信息？ 不要这样吧，我们就直接点球大战好了。我们就来一轮好吗？就一轮啊！来，我说三二一啊，三二一， 哟， 夺！ 恭喜你！今天这个田队长这是看来 一个没守住， 不是不太好守，没关系啊，也是希望给我们听友多一些的福利，好吗？好吧，恭喜你，然后你已经获得了我们送出的这个现金红包100元，同时呢，还有我们送出的一个充电宝，是来自于国航特别为你提供的。恭喜， 好， 谢谢老板，谢谢国航， 希望明天能够来我们的现场，好吗？ 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 你想来吗？ 可以啊。 OK， 在正台吗？在正台那边吗？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在那儿。然后现在可以关注一下白 GFM 的平台，找一下历史信息，就可以搜索到地址了。 好的， 拜拜。 说到这儿呢，我们说这个世界杯马上进四强赛，刚才其实你也做了一个预测，不知道这个田磊先生最支持的是哪支球队？ 其实我这个比较支持的有三支球队， 嗯， 像阿根廷、葡萄牙跟巴西， 还剩一支球队， 还剩一支， 不过也是值得期待的，是不是啊？ 对对 对 对对， 至少现在从这个强队的这个领域来看的话，巴西队还是表现相对比较稳定，没有让人太失望，对不对？ 对。还有一个很多球迷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像老白他之前有一个朋友去俄罗斯看了世界杯，他心痛万不已。如果说现在就乘坐咱们国航的航班，你可不可以给大家制定一个去俄罗斯看球的计划 啊？对， 好啊，我觉得首先国航到俄罗斯呢是直飞北京到莫斯科航线的， 嗯， 而且我们这条航线天天都有，而且每天是有两个航班直飞莫斯科的， 嗯， 而且我据我所知，今年的决赛就在莫斯科 哦，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如果要是去看决赛的话，就可以坐国航的航班直飞莫斯科， 就赶紧订就行了。 对对对对， 哎，这是一个好事儿啊！而且我听说在世界杯的决赛圈，32支的参赛国家队里，有14个国家都有我们国航北京始发的直达航线，是不是？ 是的，没错。 啊，这个传闻是真的哈？ 真的真的真的。 那我们不妨在节目当中临时来考考Captain 田，好不好？ 好啊， 我们来说球队。 我们要出题考他吗？ 对， 你确定吗？ 要扳回一城的感觉。 哦、好，来来来， 就是我们来说球队。田先生只需要说有没有到该国家的直飞航班， 好 不好？ 好的。 来，三二一，波兰。 有啊。 丹麦。 有。 我好像考错人了。 丹麦刚说过有嘛？ 对。 然后我再问一个，比你还简单，日本。 当然有了。 有啊有很多。 西班牙。 有啊。 瑞典。 有， 哎，吉雷吉雷的地方在哪里？ 吉雷吉就是这里，这是也是刚开的啊。这首歌就是叫巴拿马哈、啊。 是的，是的。 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算是网红歌了啊，是巴拿马哈，就是这首歌其实说到的巴拿马，其实也是本届世界杯巴拿马第一次打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圈，很不容易。虽然比分上难看了一点，但是巴拿马可能对于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国人来说，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神秘的地方。 是的，是的。 而且咱们国航的北京到巴拿马的航班也是今年新开的航线，对不对？ 对，没错。 哦，那巴拿马除了足球，还有哪些旅游的亮点呢？ 其实说到巴拿马，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都会跟我一样，第一反应就是巴拿马大运河。 嗯， 哦，对， 这个好像是咱们初中的时候就 有 过这篇文章。 对， 其实巴拿马它的历史还是比较悠久的。 嗯， 你像巴拿马，它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它的古城， 嗯， 是建于1519年。原来是印第安人的一个渔村。 嗯嗯， 其实巴拿马这个名字就是以渔夫的印第安语发音 这么翻译过来的。 哦，那所以说就是说了这么多之后，我们就觉得说，嗯，那有没有推荐的国航的巴拿马制定的航线？ 对，因为就刚才我们说到巴拿马运河，这其实也在一带一路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是。 嗯， 现在这个随着这个计划的推进呢，这个一带一路的旅游项目也是新的热点。 是的。 所以说，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国航在这条线路上面有没有值得推荐的航线。 嗯， 好啊，有很多。截止到今年的5月31号呢，国航实际上在非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一共有19个。 嗯， 其中像旅游目的地比较出名的，像新加坡。 嗯， 然后像泰国。 嗯， 然后马来西亚，像希腊， 对， 尼泊尔， 嗯， 还有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波兰以及阿联酋， 嗯， 这些都是旅游比较热的目的地国家。 嗯，反正我其实现在听了，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值得我们去感受的地方。比如说就拿刚才我们说到的巴拿马来说，因为可能不了解，它是一个应该是不太容易下雨的地方，所以说是不是我不太了解，是不是会经常有阳光啊，就像它的音乐一样。 对 对啊，实际上巴拿马也是一个阳光沙滩的比较著名的国家， 对， 是， 那还是比较适合度假的。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其实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的话，就是国航又给大家提供了这么样的直飞的这个条件，我觉得真是太棒了， 小长假又着落了。 对， 突然感觉。而且刚才我们抛出一个问题，就问大家自己心目当中梦想的一个栖息地到底在哪里，无论是国度也好，或者说咱们在周边旅游也好，都希望把地址发过来，坐标发过来，记得要加北京地址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对，我们真的是可以去看那个巴拿马的运河了，是不是？坐着国航的航班，然后你到巴拿马去，再去听这首歌的感觉，和你在北京听，那是完全两种感觉啊。 N-ai răspuns la telefon, no problem, te scot pe balcon și o să vezi cu ochii tăi cum ți-aduc.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国航华北营销中心市场部宣传推广主管，也是国航的商委足球队的队长田磊先生，跟我们一起聊聊足球。对， 谢谢主持人。 聊聊足球，也聊聊我们的半梦想着陆啊。就是有一些朋友在提自己的理想的目的地，比如说有人想去荷兰， 嗯， 这个没得说，肯定我们是应该是可以 有航线 到荷兰的，对不对？ 很遗憾， 没有吗？ 没有， 完了，我答错 了。还有朋友说他想去土耳其等等的。但是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最想去的地方是丹麦，因为它是童话王国嘛， 对对对， 是不是？那可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去丹麦的航线呢？ 对，丹麦现在应该是我们刚刚开通了去哥本哈根的这个就是直飞的航线，对不对？ 嗯，而且也是很多人都会比较向往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嘛，对不对？ 嗯， 而咱们北京到哥本哈根的直飞航班大概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详细信息？ 国航呢就在今年的5月30号刚刚开通了北京直飞哥本哈根的这条航线。 嗯， 现在呢是每周的1、3、5日有4班， 嗯， 从北京直飞过去，然后起飞时间呢是咱们北京的凌晨2:55起飞， 嗯， 然后大概在空中会飞行10个小时左右， 嗯， 然后抵达呢是当地的早晨时间6:45。可以说这个时间其实很好啊，无论是出去玩或者一些工商务人士，都可以抵达目的地之后直接开始自己的行程。 对， 完全一点都不耽误。 而且除了哥本哈根之外呢，其实丹麦每年有自己的音乐节，罗斯基勒音乐节。 对， 就是其实我觉得都是值得大家去玩的。 是的。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发来自己心仪的目的地， 我们都可以问一问有没有啊，先帮大家问问。 嗯，比如说马德里，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1594年，莎士比亚创作完成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此后的几百年间，这部戏剧经典又被许多作曲家改编为极具魅力的音乐作品。在歌曲领域，对于这一题材最为经典的改编，当属法国作曲家古诺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为纪念古诺诞辰200周年，国家大剧院将于7月18号到22号推出这部歌剧。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继续来关注，近日吴亦凡参加某发布会，在现场被记者问到，我们知道你很国际化，你是如何转变成中国风的？吴亦凡一句中国风就是国际化，回答巧妙又得体，顿时引来台下阵阵掌声。昨天胡彦斌微博晒一组照片，配文谢谢所有人的生日祝福，今天我也给自己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我即将成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除了音乐以外还有很多新鲜的课题想要去探索，去丰满自己的人生。照片中胡彦斌站在光华管理学院门前开心微笑，状态很好。最后来关注，李荣浩2018第五张创作专辑将于10月17号正式发行，随之推出的全新复古概念系列企划于6月起正式开跑，首部曲迷你专辑《王牌冤家》同步释出2首单曲。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我们总说足球是圆的，而世界杯就是一个大大的嘉年华，在这里我们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欢乐与收获，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浪漫与美好。我们也许会经历挑战和挫折， 拥抱着你 坚持并追寻， 带着赤子的骄傲，生命的 没错，也许人生就像是足球一样，我们经历着成功与失败，欢笑和眼泪，但是不到最后一刻，谁又敢轻言放弃？娱乐最王牌特别策划世界杯王牌嘉年华，音乐串联五味人生，尽享足球热情欢乐。 我们的王牌嘉年华伴梦想着陆的主题活动是由北京音乐广播联手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特别策划的。这次的活动我们将会在明天晚上，然后呢邀请一些 VIP 的听友跟我们一起去看球， 喝啤酒，享受音乐和体育带来的无限欢乐。除此之外呢，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下一站去哪里，很多朋友发来这个不同的地点和坐标。 对， 我们总觉得说旅途之路总会有不同的行走方式。 对，加上国航也新开了一些新的航线啊，包括刚才提到了巴拿马，提到了丹麦。所以接下来我们先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首歌，也请我们的这个田磊队长跟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时空胶囊乐队带来的旅途。稍后我们来聊聊国航其他的精彩好吗？ 什么？ 听着这首歌，我现在就特别想，现在已经开始了这样一段行程啊，能够去到自己向往的那个城市，比如说哥本哈根，我还真是没有去过，我特别想去这个童话世界的王国。 是的，是的。 然后，其实，在哥本哈根你有很多的体验，因为其实说到北欧啊，如果你去过欧洲的一些其他的这个部分的一些城市，到了北欧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嗯 嗯，就说到这个哥本哈根，这一次呢，丹麦队哈，现在应该是已经回家了。 我们俩就现在开始已经聊足球了， 没有， 在这个话题当中，我只能插说丹麦啤酒还不错。 咱们聊的都是不一样嘛，哈。 对， 丹麦队其实踢的还不错， 丹麦还可以，这次已经打入16强，我觉得已经完成他们的 使命了，是吧？ 对 对。而且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的舒梅切尔，现在有这个小舒梅切尔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丹麦队曾经创造过至少不下两次。啊，两次吧，我记忆当中两次是这种丹麦神话啊，丹麦童话的。 丹麦童话，是的。 欧洲杯一次，然后世界杯是不是也有一次？ 对。 对，所以其实说到丹麦足球，也有让我们很多印象深刻的人物。你丹麦队，你现在想到就是最让你印象深刻的球星是谁？ 那肯定是门将舒梅切尔。 舒梅切尔。 因为实际上我也是曼联的粉儿，所以他在曼联守了那么多年的门，作为曼联的门神。 对， 很多年 就创造了。其实他有一次一个伪球迷问我说，哎，如果是一个门将是不是可以带领整支球队，就是我说当然可以了，如果是一个像舒梅切尔这样子的门将，他其实是具有一个领袖级别的在这支球队里面。嗯，就包括你看我们刚刚说田队长自己也是守门啊，也可以偶尔是吧。 对，偶尔。 对，好，我们再次介绍一下国航华北营销中心市场部宣传推广主管国航商委足球队队长田磊先生。 欢迎， 谢谢主持人。 欢迎，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介绍了很多关于国航提供的一些航线，包括我们听众朋友发来很多信息，都在说，其实我们这次的主题活动就叫做“伴梦想着陆”， 是 它的来源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伴梦想着陆”呢，是我们国航在今年刚刚推出的一个宣传口号，就叫做“伴梦想着陆”。实际上，“伴梦想着陆”呢，意味着旅客平安的抵达。也代表着梦想的完成和自我的实践。所以我们呢，作为国航，作为全球领先实力强大的航空公司，是有责任和能力让每个人迈出实现梦想的第一步。 对，真的是这样。比如像帮我们自己出去选择航班的时候，经常说，哎，选什么航班，首选是国航，就觉得哎呀靠谱啊。因为包括这儿我们有这个听友，还真是你们国航的铁粉呢。 是， 这叫 Mint 啊。 他说之前带家人坐国航的飞机飞巴黎马德里飞回来，然后可以多程往返，还有尊老爱幼的套餐，然后说时间还特别好，体验很赞，然后也是算国航的铁粉了 啊。这真的是国航的铁粉。 而且看一下关注时间，是18年一月份就关注我们的一位好朋友，谢谢你啊， 谢谢 国航也要谢谢你。 是的，是的，是的， 感谢。 其实对于很多这个国航的忠实听众而言，就是他们也会觉得说，国航自带有一个 APP， 对不对？ 是的。 而 APP 是进行了一次升级，升级有哪些系统可以更新了呢？ 对，这个我们请这个田磊先生稍后为我们介绍，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伴梦想着陆啊，这个概念、这个理念其实非常好，就是贴合着刚才我们听友其实回复的我们这一条微信。我觉得这样，我们可以把刚才我们两个新开的这个航线的这个时间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或者再强调一下。也如果你真的是有想要去巴拿马的行程安排，或者是马上想去丹麦，想去哥本哈根的话，在这个夏天你可以记好以下的内容。 对，有一些行程计划的。 好的，先说巴拿马航线。国航呢是在今年4月5号开通了北京经休斯顿转机，然后去巴拿马的航线。然后哥本哈根呢是在5月30号开通的，现在呢每周的1、3、5日4班直飞北京至哥本哈根的航线。 哦，好棒啊！就是这两个地儿咱们都能坐着国航去了。这样，我今天也给这个田队长啊，也为这个丹麦队，虽然已经离开世界杯的舞台了，但是准备了一首丹麦语的歌。其实没有听过丹麦语的歌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哎，这丹麦的歌什么样，我们先来听听看。虽然是用丹麦语演唱的，我们可能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这个曲调里面其实可以唱出丹麦人那种对于生活的乐观他们的那种勇气啊，等等等等。 总之就是说，就着啤酒听着歌， 来这首歌送给大家。 Stick in with all the odds. The story here may be long and lame. langt væk hjemmefra. Savner du København og sommerregn? Vil jeg hoppe på en flyver for at hente dig hjem, så bare gør dig klar. Og jeg ved, at du vil gøre det samme for mig. Vågner du op en morgen og har lidt ondt i selvtillid, står du og stiger dig blind på de mindste fejl. 就是之前其实做国航的体验，就是说有的时候真的感觉时间特别好，这是我们刚刚这个听友啊，他刚才特别在微信里面提到的。 对，而且 就是刚好是我们契合我们自己的一个比较方便的时间出行。 是是， 对， 而且刚才 Captain 田也跟我们分享了两条航线，我们不妨就是说很多朋友都在好奇这些详细内容是什么样的。 对，包括说什么就多程往返啊，尊老爱幼的套票，这个时间到底是怎么去享受这样子的服务。 是， 对， 是的，国航呢其实在多条国际航线上基本上会有这个两个比较超值的产品。一个叫做刚才那个听友也说到了一个套票产品。它所谓的套票产品呢是一个多次往返同一个目的地的一个产品。就是可能比较适合那种商务人士，可能会经常往返于中国或某一个国家之间， 就老出差什么的。 对，或者是真是太 国外 太爱那个地方了，那一年要去好几次。 对， 很适合这种人群。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尊老爱幼产品。 哎，这个介绍 是尊老爱幼产品，它名听名字其实就可以听出来，实际上是一个适合家庭出游的产品。 嗯， 就是相当于你携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一个12岁以下的儿童，这种家庭出游，我们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套票产品。它是打包计算的，和每个人大概是多少钱，因为这个价格就是很便宜、很优惠的一个产品。 哎，这个也很棒。所以其实大家在这个我觉得去乘坐啊搭乘这个我们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这个航班的时候，就之前可以多多去了解一些相关的讯息啊。 是的， 对，而且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之后呢，可能这次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听友也会发现我们的这个 logo 上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就是我们会做了有一个小设计，蓝天白云还有白洁瞬间化身为机长。 不是别人说我是那个空乘吗？我长得那么不像机长吗？ 还有人觉得说你是安全管理员。 好吧，明天现场见，好吧，我让你看看我们什么样啊。最重要的是其实明天的活动还真是要特别感谢国航，也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奖品啊。 是的是的， 对，今天给我们带的是充电宝。 对， 明天现场的这个大家看推送好多，我就不细说了。 对，时间呢就是在明天的晚上8:30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看球赛，喝啤酒，享受音乐和体育带来的无限欢乐。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继续回到我们的王牌嘉年华办梦想着陆特别活动，我们今天的特别策划节目，再次要欢迎我们的嘉宾 Captain 天， 欢迎 谢谢。 你看我们刚才聊着聊着问题又来了，有朋友说、请问尊老爱幼的套餐在国航的 APP 上怎么买？ 诶，这个解答一下。 实际上这个套票呢其实建议他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5583，可以直接通过电话购买。 哦，95583打个电话就行了。 对对对 对，那我们既然提到 APP 了，我们就说一下 APP 升级的这个事儿吧。因为很多我身边的一些出行的，尤其是当妈妈的一些人，他们都会觉得带 baby 出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那咱们这边我据说还有一个特别的套餐，是不是还有个特别的服务，就是这个预定婴儿摇篮。 对对对，这个像预定婴儿摇篮呀，然后预定现在可能很多人尤其到了暑期，很多人会预定无成人陪伴服务这个。 哦，对对对对 对，可能自己把孩子去送到回老家或者是怎么样。然后这些服务都可以在我们的 APP 上去实现自助预定的。 对，包括像宠物运输啊这样，艾克是吧？ 对对对， 我们也不是说你。 我总觉得我刚才想接到一个画面，就是说放暑假了嘛，是不是？就是爸妈想寄托，想把这个熊孩子 运输一下， 运在那个姥姥啊姥爷那儿的时候就特别方便。 对，这还是说到的婴儿摇篮和这个。对成年人陪伴，这是开玩笑啊，因为其实还有宠物运输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想查一下航班的动态这些讯息，包括 甚至我们可以预定餐食，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国航的这个 APP 呢，真的功能是相对来讲还是非常强大的。 嗯， 除了可以在优惠的机票在上面去优惠的价格在上面去购买机票以外呢，还有很多我们的会员可能会有里程去兑换免票， 嗯， 也可以是在 APP 上直接实现的。 OK， 包括呢，能提供很多的自助功能， 嗯， 比如像刚才老白说到的，实时查看一些航班的动态呀， 哦， 然后包括大家买票之后自愿的一些改期退票 都可以完成， 对，甚至自助的值机， 嗯， 然后自助的填开延误证明等，这些都是可以在上面实现的。 哎，我最喜欢这个功能了，就是自助的值机功能， 是 因为每个人的出行方式不一样。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哎，我出行之前我两三个小时我就到机场，我就把所有的事儿搞定什么的，但是像我这样的就属于，明白吗？ 最后一分钟， 所以说如果是有了这个功能的话，其实会方便像我这样的这种性格的人呢，就 是 可以 节省时间。 对，你在手机 APP 上把这事儿先弄完了，然后咱就轻轻松松惬意一点，咱们去机场，对不对？ 提前值机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因为就避免一些尴尬。比如说你们是两个人出行或者一家人出行，如果没有安排提前值机的话，你可能就被分开了。 对对对，有可以在上面直接选座， 嗯， 都是可以。 但是我其实这事儿我可以悄悄的告诉大家，如果你们是国航的铁粉儿，如果你到一定级别啊，我不是说我自己啊，我就说他其实很多服务特别多，包括我们提到说你们还有一些什么，就是有一种什么卡，然后是可以享受那个贵宾的服务的那种。 你说我们的会员卡吗？ 对对对对对， 老白你是我们的会员吗？ 我是你们的。 他听完这节，我们做完这期节目可以上会员吗？ 这样不太好吧？ 对对对，好了，开玩笑。 对对对啊，田队长果然 Captain 田啊，这个是那我可以加入你们的足球队吗？ 可以，没问题，欢迎欢迎。 换一种套路来生财。 之前我们还真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娱乐座王牌征选我们的足球队，所以在这儿我们算是有一个约定，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要来一场。 好啊，好啊。 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先来听一小段歌，然后呢，继续回来，我们说说我们明天的活动。因为现在有特别多的朋友希望能够去到现场， 嗯， 我们也特别期待明天晚上的比赛是精彩的，同时我们在比赛前的互动也是精彩的。 对，联络我们，请找到白金 FM 的平台，阳春白事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同时提醒一下正在出行的朋友，现在外面如果碰到下雨的情况，请各位注意安全驾驶。 回忆终于慢下来。在轰鸣声中数着现在，看着绚丽的窗外，却让思念像是堆叠着覆盖，崇拜疼爱，最后还是会分开，独自面对无边剩下多少珍惜期待，也许只能慢慢猜，也许只是低空飞过你心怀。 有听友说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我有参与，听到有点小激动， 是 你本人参与我开玩笑啊，就是这个朋友还是 成功把熊孩子寄走了， 还是一位很早16年就关注我们的听友啊。 其实我们看到就说到这些话题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是我们国航的铁粉了， 嗯， 有很多特殊服务他们都是享受过的。 对，哎，有人问说，尊老爱幼套票是比单独预订折扣票还便宜吗？这个专业的问题 是啊，我们这个套票产品所谓叫套票，那自然肯定会比你单独一个人买的促销机票会更优惠一些 啊。 那比如就是说我们平常选的一些折扣机票，会比我们尊老爱幼的这个套票要便宜吗？ 嗯，相对来讲还是套票会更便宜一些。 哦， 嗯，艾克，咱们不要一直问什么便宜吗？便宜吗？便宜吗？便宜吗？ 在节目当中输了一个这个人设，就特别会过日子， 就是会打折。 我现在还没有结婚。 哎就是差点把就出生的月份都说出来，大家判定一下你了啊。这个其实还有更多的朋友是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办梦想着陆啊，我们这一次的王牌嘉年华，这其实也是我们这一次的重头戏啊，这场精彩的活动。 说明晚的活动怎么参加。我看到你现在问这个问题，我有点替你着急。 那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让大家去这个索取这次机会，因为这一时段，我们每一时段的机会索取机会都不太一样。 对，我替你， 这一时段， 对，我替你着急，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办你的梦想着陆的，所以现在你其实还来得及。 对，这一时段我们不妨玩一个游戏，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你选择一个你梦想的栖息地，一个国度也好，或者一个城市的地名也好，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另外我们今天的关键词的索取，你可以通过梦想加手机号，以及通过国航加手机号来收到我们特别送出的一个讯息，同时也同样是开启报名通道，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的。 明天现场期待你呢。 也许只是热情燃尽的灰白。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差不多也要结束了，不过最后还是想请我们的 Captain 田啊，田队长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办梦想着陆啊，我们也说了很多我们新的目的地啊，就是大家刚才可能也记住了，更多的详情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讯息，我们可以去哪里了解呢？ 很欢迎大家在各大软件下载平台搜索中国国航 APP， 然后下载 APP 里面有会更详细的介绍， 就只要搜这几个字其实就马上可以搜得出来 中国国航。是的， 对，也欢迎大家明天到现场去扫我们的二维码 每个人见一面就扫一扫 门口那个展板还有艾科脸上我们都有一个 够了就是明天我们有足球的这些标志了，我脸上就二维码是不是 我们可以因为我就刚才说了，你说你喜欢巴西队啊？ 对啊， 所以巴西队这次会有希望拿到最后的冠军吗？ 我觉得巴西队像之前可能没有遇到真正特别强硬的挑战， 对， 他真正的挑战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 对，就像墨西哥人踩内马尔一脚这种不算挑战是吧？ 对、啊、 就疼一下我们就是疼一下就行了、 嗯、 但是后面可能会碰到强队，对不对？ 你们知道墨西哥我完全差不多， 你知道巴西接下来对阵哪个队吗？ 不知道、 啊、 墨西哥吗？真的是墨西哥吗？ 阿根廷 但是我跟你说，我虽然不知道墨西哥、啊、然后但是我知道墨西哥的门将是谁，吴镇宇老师 我谢谢你啊，对， 好了，不开玩笑了。 好的，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嗯、啊，我们也期待一下田队长支持的巴西队能够走得更远啊。 我支持 C 罗，我支持西班牙队又是一个 好，谢谢你可以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赶赴西班牙与他见面路有点远啊。 好了、嗯、接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说了一大段关于这个办梦想着陆的一些事儿，当然呢我们稍后也会紧锣密鼓的甄选出一些听众来加入到我们这次的 VIP 出行当中。 对，发来报名信息的朋友记得接电话，接电话、嗯、一定要接电话啊。歌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如果此时天不好下着雨听这歌呢，就是更让我们期待家。其实国航也是帮助各位在远行之后呢，也可以更好的更安全的返回自己温暖的家。 是的、 啊、 对， 就是我们办梦想着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嗯、 再次要感谢来自于国航的我们的嘉宾 Captain 钱、啊、谢谢梁磊，谢谢 谢谢 主持人。 不要走开，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我们明天的现场活动记得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记得报名啊、 嗯， 记得接电话， 明天现场老白会有精彩送给大家。 嗯，好吧， 是什么我先想一想。 好，记得一定要扫艾克脸上二维码 够了。My back, not a penny to my name.